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西德》，原剧作者是法国的高乃伊。高乃伊是法国17世纪著名剧作家，他一生写了30多部剧本，有喜剧，有悲喜剧，有悲剧，而以悲剧的成就最大。《西德》是高乃伊的代表作，是取材于西班牙的剧作家卡斯特罗的剧本《西德的青年时代》而加以改写的五幕诗剧，写西班牙民族英雄罗迪克与爱人施曼娜由于责任与爱情所展开的深刻感人的矛盾冲突。1636年上演即轰动一时。《西德》是一部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奠定基础的名著。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西德》，改写曹谷凯，演播张君英。 故事发生在11世纪的西班牙，当时有个卡斯帝国，都城叫塞维尔，国王唐菲奈是个贤明的君主，老臣唐杰哥和唐高曼斯伯爵就像国王的左膀右臂，同为王国立下汗马功劳，如今还在共同辅佐朝政。在人们眼里，唐杰哥是昨天的英雄，而唐高麦斯是当今的豪杰。唐高麦斯伯爵有个女儿叫施曼娜，如今已到了出嫁的年龄。施曼娜背着父亲爱上了唐杰哥的儿子唐罗迪克。罗迪克不仅出身于高贵的血统，还继承了祖先勇敢而忠诚的美德。他的眉宇之间无一处不显示出男儿的英伟之气。施曼娜深爱他，甚至崇拜他，而罗迪克也倾心热恋着施曼娜。罗迪克的爱情已经得到了父亲唐杰哥的承认，唐杰哥就要向高麦斯伯爵提婚了。施曼娜得知这一消息，心里七上八下的，她真想尽快知道父亲是否赞成自己挑选的情人，因为另一个贵族青年唐桑氏也在向他求婚呢。史曼娜派贴身使女埃勒维去打探父亲的口气。啊，真是天从人愿，高曼斯伯爵对洛迪克十分赞赏，还说他的女儿爱洛迪克使他非常高兴。眼看着史曼娜的愿望就要得到满足，可他还是有些惴惴不安，唯恐好事多磨，中间出现不测风云。卡斯帝国的公主唐娜与拉格也是个多情少女，史曼娜和洛迪克的爱情就是由她促成的。但是在这两个情人的恋爱即将成功的时候，她却表现出异常的忧郁。原来他也深深地爱着洛迪克，可他的身份却不允许他发展自己的爱情。既是国王的女儿， 除非是一位帝王，谁也不能和他匹配。为了保全荣誉，奈玉拉格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主动点燃了史曼娜和洛迪克的爱火，为的是熄灭自己的热情。他痛苦的心灵迫不及待地盼望着这对情人早日结合，以使自己得到安宁。正因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关切这场恋爱。每天他都要请史曼娜到宫里来聊天，好打听出他们的爱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这时国王正在替王太子挑选一位师傅。高麦斯本以为自己屡建战功，有胆有识，又年富力强，朝中无人可与他相争，只有他才配得上这个职位。不料国王却恰恰选中了老功臣唐杰格，这使高麦斯心生妒忌，把一肚子的不满全宣泄在唐杰格的身上。起初唐杰格还好言相对，劝说高麦斯要服从王命，同时提出希望高麦斯能允许自己的儿子洛迪克做他的女婿，通过这桩神圣的婚姻把两个高贵的家庭连在一起。然而高麦斯断然拒绝了这门婚事，还用讥讽的口吻嘲笑唐杰格老人所创立的功勋。他夸耀说自己一天的功业就顶得过唐杰格多年的牢记，还说唐杰格是用阴谋手段得到这个荣誉的。两个人因此争吵起来。唐杰格说，谁没得到担任王子师傅的这种恩荣，就说明谁是不配。高麦斯大怒，挥手打了唐杰格一个嘴巴。面对这样巨大的侮辱，唐杰格只能哀叹自己年老力衰，虽手持战舰却无能为力，这是一生没有受过的奇耻大辱啊。他把雪耻报仇、恢复家族名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子洛迪克身上。等到洛迪克明白了仇人竟然是高麦斯的时候，真感到是晴天霹雳。这个出乎意外而又致人死命的打击一直刺进了洛迪克的心坎儿。他想，眼看爱情就要得到满足，却碰到这样残酷的遭遇。在这场是非里，受辱的偏偏是自己的父亲，而侮辱人的恰恰又是史曼娜的父亲。要成全爱情，就得牺牲荣誉，要为父报仇，又得失去爱人。一股力量推动他报仇，一股力量又牵住他手臂。报仇背叛了爱情，快乐从此完结，不报仇又只能忍辱偷生，名誉从此无光，而且不报仇也会引起史曼娜的蔑视，是自己不配他爱，因而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洛迪克也曾想到倒不如一死了事吧，但立刻想到死有损名誉，他绝不能背上不保护家庭名声的恶名。这样一来，他意识到复仇应该是唯一的选择。我的一切都是父亲所赐，爱人的恩情还在其次。对，赶快报仇去吧，这样的犹豫真该惭愧。既然今天是我的父亲受了侮辱， 侮辱者尽管是施曼娜的父亲，我也绝不应该犹豫不决。洛迪克这样的鼓舞着自己，走上了复仇之路。唐杰克与高麦斯之间的争吵很快传遍了宫廷内外，可高麦斯在宫中仍然愤愤不平，喋喋不休。国王派武士唐阿里亚斯去规劝高麦斯不可自高自大，要主动采取缓和事态的措施。可狂妄的高麦斯不但不听劝告，还大言不惭地认为国王少不了他，如果没他，整个国家也要毁灭。按照卡斯帝国的传统，人们预测到一场不可避免的决斗即将发生。史曼娜得知此情，忧心忡忡，没有人能比他更焦急更愁闷了。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和解是没有一点可能的。他了解父亲的秉性，也知道洛迪克的性情。娜与拉格公主竭力安慰施曼娜，她让施曼娜去劝阻洛迪克。可公主又怎么能懂得施曼娜烦乱的心呢？施曼娜向公主坦白说，假如洛迪克不听我的话，那岂不是增加了我的烦恼？假如他听了我的话，人家又要怎么议论他呢？他生来的性情岂能容忍这样的侮辱？不管他对爱情是屈服还是抗拒，都叫我为难。施曼娜高尚的灵魂感动了公主，她对施曼娜说，她要把这位德才兼备的郎君看管起来，然后再想别的办法。就在这时，侍卫进来报告说，洛迪克已经和高麦斯一块儿走出了王宫。一听到这个消息，施曼娜慌忙告辞而去。而这新的事态却又点燃了公主爱情的火花。公主对她的保姆说，多少愁烦涌上心头，我为她的不幸哭泣，可是我爱上了她的情人，我的安宁离我而去，我的爱情死而复生，我恢复了希望，也恢复了痛苦。他们的分离我看了十分惋惜，但是我的心里暗暗的又在高兴。在决斗中，洛迪克杀死了高麦斯。面对父亲流血的尸体，施曼娜痛不欲生。他来到王宫，要求国王主持公道，处死杀父凶手洛迪克。而老臣唐杰克却在一旁极力为儿子辩护，并请求说，如果国王要降罪于洛迪克，他愿用自己的血来叫施曼娜满意。国王十分同情施曼娜，理解他的痛苦，虽然他也认为他的父亲是咎由自取，可是不管怎么样，国王也不能不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大将而感到悲伤。更何况已经发现摩尔人前来进犯的兵船，眼看无人率兵抵挡敌人，对于这场争斗，国王只能表示事关重大，要交付国务会议慎重处理。洛迪克一完成复仇的使命，就跑到史曼德的家里来向爱人自首。 他真心希望能领受士曼娜的亲口判决和亲手施行，这样他才会感到轻松和幸福。现在他只想刺激情人，使自己早一点得到解脱，免得受到那比死一百回还难过的痛苦。为了避开外人的眼目，以保全士曼娜的名誉，洛迪克听从了使女埃勒维的要求，暂时藏在暗处，没有露面。士曼娜泪流满面，拖着沉重的脚步，在那个一直追求他的贵族唐桑氏等人的陪伴下回到了家中。唐桑氏为了表现自己的英勇，以博取史曼娜的爱慕，再三请求允许他替高麦斯复仇。史曼娜在悲痛之中接受了唐桑氏的请求，可是他说这是最后的办法，只有到了必须这样做的时候才可行事。史曼娜向贴身使女埃勒维倾吐了自己的悲哀，她的爱情同愤恨对立，她的仇人却又是她的情人。在她心里，洛迪克还在同她的父亲搏斗，在这场愤恨与爱情的严酷斗争中，洛迪克刺伤了他的心，把他生命的另一半埋葬在坟墓里。尽管爱情对他仍具有威力，但在荣誉面前，他将不得不按自己的义务行事。尽管这种念头对他来讲是那么残酷，他也不得不继续控诉心爱的人。士曼娜说，我想要他的头，我又怕真到手，他死我也活不了，而我又要惩罚他。听到士曼娜这些话，洛迪克再也无法忍受，他从暗处走出来，双手把宝剑奉上，对士曼娜说，你不用再费力去控诉，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的性命拿去。士曼娜万万没有想到洛迪克此时竟然会来到他的面前，并请求他结果自己的生命。洛迪克看到惊呆了的士曼娜，只好解释说，他为父亲复仇，既是为了自己的荣誉，也是为了不致辱没史曼娜的爱情。如今，他已尽了责任，就该献上自己的生命。他请求史曼娜一点不要爱惜他的血，好尽量的享受为父亲报仇的快乐。面对洛迪克，史曼娜的理智和感情在翻腾，在搏斗。他一会儿说，对我的爱情你不必有什么幻想，我绝不会卑鄙地放弃对你的惩罚。你杀了我的父亲，显出你配得上我，我也要杀你，好显出我也配得上你。可他一会儿又说，洛迪克，尽管你我是仇人，但你这样避开耻辱，我是不能责备你的。无论我的痛苦剧烈到什么地步，我一点也不埋怨你，我只自己痛哭我的不幸。洛迪克催促他动手，洛迪克说，你的不幸的情人 死在你的手里，比带着你的怨恨而活着的苦痛要少得多。神庙的爱情逐渐占了上风，史曼娜说，走吧，洛迪克，我已经痛苦到极点，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尽管你不能再为我所有，但是我依然爱你。唐吉克正在到处寻找洛迪克，还以为他被伯爵的朋友们杀害了，或是被关进了监狱。洛迪克回到家中，父亲喜出望外，他称赞儿子为家族雪了耻，恢复了名誉，不愧是英雄的后代。唐杰克虽不能理解儿子的感情，却懂得因时就势，利用时机。当时摩尔人的舰队已开进大江，他让儿子抓住这个机会，保家卫国，建立功勋，好使国王赦免他杀人之罪，这也是重新获得史曼娜的唯一方法。洛迪克带着责任，也带着爱情的希望，率领500军士出发了。途中又得到2000多名秦王之师，他以自己超凡的才能指挥着这支军队。摩尔人以为塞维尔城毫无戒备，便大胆闯了进来，没想到正中了洛迪克设下的埋伏，被打得丢盔弃甲，落花流水，3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洛迪克还亲手俘获了2个摩尔人国王，这两个国王十分钦佩洛迪克的英勇，竟然称他为西德。西德是摩尔人对国王的尊称。胜利的喜讯传遍了全城，人们把洛迪克的光辉战功抬得和天一样高，把他叫做他们的欢乐的对象和欢乐的创造者。这个形势又造成了2个女性内心的波动。公主唐纳与拉格心想，虽然我出身高贵，只能配给君王，可是洛迪克已经战胜了2个国王，难道还会缺少王冠？他是足以配我的，只是他也属于史曼娜。史曼娜表面上似乎并不在乎人们对洛迪克的赞美，其实他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只想知道洛迪克是否安然无恙。就在他的爱情之火重新燃起的时候，他的理智也仍然在支配着他，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同时笼罩他的心灵。他不顾公主的劝告，又去向国王请求惩办洛迪克，请求主持公道。国王听说史曼娜仍然爱着洛迪克，便想考验他一下。他让唐杰克装出悲伤的模样站在身边，等史曼娜一进来，国王就告诉他说洛迪克已伤重身亡。史曼娜闻讯悲痛地晕了过去，当他恢复知觉后，方知洛迪克还好好的活着，可他还是不肯在国王面前承认对于洛迪克的一片痴情，硬说自己是由于快乐而晕过去的。他硬是要求国王沿袭以往的风俗，让所有的武士轮流同洛迪克决斗，谁胜了他就嫁给谁。国王虽然不赞许这一做法，但还是同意只比武一次。 追求史曼娜的唐桑氏马上表示愿意进行这场决斗。国王对史曼娜说，不管谁得胜，都要成为他的丈夫。决斗之前，洛迪克又来到史曼娜家，向史曼娜告别。他说，自己的荣誉已经得到，如今也不需去决斗，而是甘心情愿受刑。面对唐桑氏的剑锋，他绝不躲避。史曼娜怎么肯让他不战而死呢？他责备洛迪克没有勇气，不珍惜名誉，告诉洛迪克，如果你觉得你的心还钟情于我，在这个以我为奖赏的决斗里，你只准打胜，不许打败。洛迪克满怀希望和勇气走上了决斗场。史曼娜的心揪得紧紧的，她害怕听到决斗的结果，对于她这比死亡还厉害。不是父亲的仇不能再报，便是情人送的性命，以这样的代价绝不能换来他的快乐。他真希望在两个人当中，不叫谁胜，也不叫谁败。结果，出现在史曼娜面前的，竟是唐桑氏。他把宝剑举到史曼娜的脚下，史曼娜见不是洛迪克来报捷，满腔悲愤迸发而出，也不问青红皂白，怒斥唐桑氏是阴险的鄙夫，十恶不赦的凶手。这时国王驾到，史曼娜公开了自己的感情，最后他请求国王开恩，废除那残酷的律例，并请求准许他在修道院去哭自己的父亲和情人。国王以为唐桑氏欺骗了史曼娜，一面安慰他说洛迪克并没有死，一面责骂唐桑氏。唐桑氏这才有机会向史曼娜讲述了决斗的经过。原来在决斗中，洛迪克打落了唐桑氏的剑，可他并没有要情敌的性命，他只是让唐桑氏先去向史曼娜报告决斗的结果。国王当众宣布，史曼娜属于唐洛迪克，但为了消除杀父之仇引起的痛楚，国王最后判决婚期可以延缓一下。在这个期间，要唐洛迪克继续拿起武器为荣誉而战，把战争推进到摩尔人的土地上，去做他们的西德。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著名戏剧家高乃伊的代表作《西德》。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再会。